只要你。 是。

心里不明白。哦，爱让我变得看不开。哦，爱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相信伟大的是感情，最后我无力的看清，强悍的是命运，你还是选择回去，它刺痛你的心，不肯觉醒。你说爱本就是梦境，给你觉得幸福我只能还你，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没说完温柔只剩太多考虑，爱没有聪不聪明，只有愿不愿意。你还是选择回去，它刺痛你的心，但你不肯觉醒。你说爱

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我们的情歌特辑，继续来关注黄妈黄绮珊。黄妈这个名字诞生在她2013年参加我是歌手这样的过程当中，登上电视 live show， 一亮嗓当时就获得满堂彩。在最想红的年纪没能红，却在很多人认为是在走下坡路的年纪，却迎来了自己的出头天。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她在我是歌手成名后推出的《灯塔》。 转眼已是昨天。

我的存在。 这首复古的 Boogie Woogie 的《放过我》是陈奂仁发表的第一首作品，收录在张学友1998年的《不后悔》专辑，已经整整20年时间。之后，陈奂仁还给张学友写过像《女人香》《爱你痛到不如痛》等等歌曲。提到陈奂仁，可能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偏说唱的音乐人，毕竟写过很多的这种饶舌歌。但是从入行开始，他真的是和非常多的一线歌手进行合作。那这些歌呢，不一定是绝对主打，但是陈奂仁音乐当中那种独树一帜的旋律和趣味，正是一张专辑里重要的调味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 Sammy 郑秀文2010年《信者的爱》专辑的这首主打歌，也是陈奂仁和 Sammy 一起来演唱的《一步一步爱》。 就要左瞧右瞧，一步一步就高，不困扰，一步一步就好，左瞧右瞧，一切都会揭晓，一步一步来。哦， 哎呀，我装备自己半分不以自我牺牲，爱让我心生火起，欲仙欲死奋不顾身，爱是幸福的消耗，累的最值，都若爱你会累死，宁可放弃健康不看医生。 爱一个人根本就不需怀疑，不需恐惧，爱你的下一步是勇敢继续爱下去，爱一步看一步，既然一切无法算清楚，何不交托。爱是什么东西谁能明白， 但是打入爱的天堂，一步一步在爱的包容之中一直心房，爱是深夜里没路牌的窄路，但如果你是黑暗，我宁可吹灭蜡烛。 爱的迟疑不成，你若不出于顺服的路，信心的救赎，爱要我成就的每一步，心一步深一步，加上那一念的雨全部匍匐交托。是谁的明白，但我不放弃，一步一步来。爱让走的每一步都精彩，爱需要勇气，一步一步来。 爱情到了整个世界，证实了生命的一切， 爱让我像银海，和睦凝来，在你的怀抱相信祈祷。爱是什么东西谁能明白，但我不放弃，一步一步来。更令多情书是散着四界，因与我相信，一步一步爱。爱是什么东西谁能明白，但我不放弃，一步一步来。更令多情书是散着情节，因与我相信，一步一步。

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网剧方面，由于越严宇豪主演的《炮灰攻略》正在搜狐视频上线热播，近日一众主演齐聚网友见面会，喜说穿越趣事。《炮灰攻略》改编自同名人气网络小说，讲述了元气少女百合意外进入到悬浮时空的万卷书馆，从此开启穿越三千小说世界助力炮灰角色人生逆袭的故事。这个暑假以偶像女团为主角的《云汐传》成为了黑马，高播放量和好口碑在都市悬疑谍战青春等多种题材竞争激烈的电视剧市场中突围。云汐传在题材设置上突破了以往古装剧中的纷争和矛盾，没有局限于小情小爱，而是通过韩云汐和龙飞燕的爱情经历和自身的成长变化，上升到无私奉献和人间的大爱。相较于以往的古装剧，云汐传可以说是反套路呈现。南派三叔的盗墓系列一直是网剧的热门 IP， 作为这个系列的后传，沙海同样被视作南派三叔的重要作品。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网络季播剧沙海目前正在线上视频平台热播。沙海讲述的是盗墓笔记十年之后的故事，有大量的沙漠和奇幻场景。剧组在四个月的拍摄期间辗转多地辛苦拍摄。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九点周末夜现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已经多久不再联络，一个人生活，每次灯光熄灭之后也不属于我，反复想着那个不该属于我的人，假装出的坚强心其实已在当人，为什么就连分开也没来得及告别呢？请你回头，请你看着我，年轻的时最难忘的是初碎的夏天，感觉的不变，十年后再相爱还是如是如你说的美丽，曾经出走的我和你有过的独角，现在还能不能让我再次拥抱你？感谢当时的你给我不走生命的底，请你看着我，你 看着我，让人记得最难忘。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经典绽放。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新加坡的这位音乐鬼才陈奂仁。提到陈奂仁，可能会想到他的说唱和欧阳靖 Edison 都有过合作，甚至喜欢他的乐迷还归纳总结出了说唱界的三人，分别是陈奂仁、 MC 人，也就是大懒堂的陈广仁，还有 MC Hot Dog 当中的姚中仁。虽然这个归纳有一点风马牛的感觉，但也说明了陈奂仁在这种音乐上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不过他对饶舌有兴趣，最早玩起饶舌的作品却是属于这一位歌手。我们就来听陈奂仁作曲，李玟 So Craz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Coco Lee track. The Coco Lee. Check it outWhat? What's that? What? 看见你站在门外，十二朵玫瑰花，带我去看海，感觉自己离开了安全地带。你的手动得太快，突然间就把我的领口打开，能不能忍耐？证明你。

还在红馆合唱过不错，有贵人帮助真是幸福，但可遇不可求，所以我得靠着双手，这张口不能够再罢休，借口也太久，时间不倒流，优秀的成就得自己追求，顶的是 Old Manny 成立十年的努力终于有成绩，好多问题数不清，人事关系最复杂搞不定，好辛苦九年前新加坡国立大学考经济拿个文凭，爸妈都开心，我却把脏字放在柜子里，大家说做音乐没出息，我却把储蓄投资买机器，我得到肯定得奖得名得利，得到一帮好兄弟做生意，为了证明自己也有真实力，别以为做艺术的好欺负，都是人得生存都有账得付，市场变成这种地步，责任大家都得负，做产品赚钱也得讲究技术，共鸣也该有程度，我的老外朋友认为华人是个会赚钱的民族，五千年的艺术技术历史干嘛还要等好莱坞，等 Rush Hour 开幕，李小龙中心辞呈龙大哥开路，其他人何时醒悟，发现全世界都靠画作，现实实在残酷，我也遇过不少事故，坏人的谣言挡不住，逆水行舟实在辛苦，但记仇更辛苦，太懒记不住，记住了有我爸妈和弟弟奶奶朋友和未来媳妇，当初新加坡的香港怀疑值不值得，会不会努力在做音乐却被你误会，职业饶舌对不对，无论如何我会把握机会，大家耳朵做好准备体会，这不是钱柜，双手朝天跟我一起 say 双手朝天，快把你双手举起来，让世界看见，双手朝天，这是我们的时代，双手朝天，快把你双手举起来，让世界看见，双手朝天，这是我们的时代。所以在这里，我需要告诉你，你不能放弃，这是我们上位的时机，前辈铺的路，我不会辜负，希望你也同意，希望你还在听。还在听，听。Something's going on tonight, whether you or I might like, but you need not be afraid, we're gonna make it anyway. You're always coming up. the lick. I know I can handle it. Something wicked coming up, something crazy happening. I think I'm gonna heat shit up a notch, get him high. Oh, oh, hold on, I got this. Crack an egg and break a leg. I know I can handle it. Something wicked coming up, something crazy happening. I think I'm gonna heat shit up a notch and get him high. Oh, oh, boy, you lift me higher. You make me complete. And it's all because of you. Love is so sweet. Our love is forever. Love is all we need. Now no matter what comes, I know you're my sunshine. Boy, you lift me higher. You make me complete. And it's all because of you. 《谁是陈奂仁》专辑之后，2012年他又推出了《他是陈奂仁》。那这一次呢，把写给别人的歌拿回来自己唱，进一步让大家加深对他的印象。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陈奂仁演唱写给钟舒曼的这首《Higher》。在音乐方面，陈奂仁绝对是一枚鬼才。他的第一张专辑《Raw Jazz》是 One Take 录制的爵士专辑。2010年，他和 MC Jin 欧阳靖十天写出10首歌，用木吉他伴奏搭配上饶舌说唱，专辑叫做《买一送一》。2011年还有2012年推出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谁是陈奂仁》，还有《我是陈奂仁》专辑。他在香港发展成名，却始终是用普通话来唱歌。那这一切都让陈奂仁是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在每一首歌当中都可以感觉到在他憨厚笑容背后那有趣的灵魂。最近这一年，他又做了一次不一样的音乐计划，和8年前的买一送一类似。不过呢，这一次不是十天，而是在8个月时间当中不停地创作、制作、发专辑和 EP。在上个月，他推出了计划最后一部，叫做 Afterthought。我们就来听这首狂赞自己老婆的歌曲 Lady。当然了，听过整张专辑才会更加体会到它丰富的多元和有趣。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会揭晓全新一期的榜单，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你好，我是耿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